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61段：摄飞助走，发至精气，填穴覆巢，伤胎破卵。这是卧报的第四个段落，煞身之物。飞是飞鸟，走是兽类，至是还没有出生的小动物。气是气息，像鸟气息在树枝，这个兽气息在洞穴。这个伤胎破卵呢，胎是走兽，卵是飞禽。煞身，古时候过游牧的生活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所以在中国，古圣先王打猎的时候，网开三面，这是仁慈，绝对不是把这些禽兽一网打尽，那个心行为太残忍了，所以网开三面，人一定要有慈悲心。决定不要杀害任何动物。我们自己设身处地地想想，别人伤害我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是什么滋味？别人杀害我们的亲属，甚至杀害我们自己身体，决定是怀着深仇大恨，报复的心理永远不会消失。学佛的人都明了啊，人不是死了就完了，如果死了就了了，这个事情就好办了。现代的人迷信科学，说信仰宗教的人是迷信，这个话实在是太武断了。我们冷静思维，这个话讲不通啊。佛告诉我们，这是真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心里面想神，他就有神出现，你心里面想鬼，就有鬼出现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呐。心想 有许多的念头，我们自己都不能够觉察。微细的念头从哪里来的呢？无量劫以来累积来的。佛给我们说的好啊，阿赖耶识就像一个仓库一样，无量劫来你的念头通通在里面落下了种子，种子遇缘就起现行，非常微细。设法界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的。我不想，有没有这个事实呢？还是照样有。我不想是我现在没想啊，我这一生没有想啊，前生又没想呢。所以现在人啊，迷信科学，不相信天地鬼神的报应。而实际上，在西方世界，鬼神报应的事情，我们常常听说，常常在报纸新闻里面看到。他们也报道说这是科学不能理解的。科学不能理解的事情多了。这就说明科学并不是万能的。科学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。今天还在摸索，还在推测。知识的领域是没有边际的。今天科学的成就是有界限的。不仅是佛法，所有的宗教家都具有真实智慧。许许多多宗教家都有相当深度的定功，虽然他不时向禅宗盘腿面壁，他心地清净的，清心寡欲，对于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看得非常淡薄，这种人就有定功。定是清净心，清净心就能够突破时空的障碍。六道里面他能看得到天道，他能看到鬼道，他能够看到地狱道。这是什么呢？时空的维次突破了。功夫越深，突破的层面越大，越深越广，深广无际呀！佛法的殊胜，佛的定功达到究竟处啊，时空的维次破尽了。佛告诉我们，这种功夫，这样的见解智慧，不是他独有的。他也不能够独占。他说：“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”佛法讲是平等的。 问题，你现在的心是乱的。只要你能够恢复平静，也像他一样清净到极处，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明了了。所以佛菩萨给我们说的，你看都叫我们去证明证实，我们可以证实啊。他说的不是假的。怎样证实呢？熄灭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。你就了解事实真相。了解六道里面因果报应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。人不但不能杀害众生，戒经上常常劝导我们，恼害众生都不可以。无意尚且不可以，何况有意？起心动念都有报应呐。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自自然然呢，他就断恶修善了。人生在世间，上古时代他们就懂得选择居住的环境，生活环境。什么是好环境？谚语常讲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这是我们选择生活环境的指标啊！哪个地方是好环境？人和。这个地方的人和睦啊，这个地方的人和善啊，这个地方的人仁慈。不伤害众生呐，前些年我出到澳洲，听说澳洲人爱护动植物，修路。要砍树，这修公路要砍树啊！看到树上有鸟窝，这个树就不能砍，要等鸟长大，等它飞走再砍。有的时候等好几个月，我们听了深受感动啊！其他地方好像这是公家的工程，哪里顾及这个？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呢，你就晓得那个地方人的爱心。对动植物尚且如此，那何况对人呢？所以这个地方是好的生活环境啊。所以我们选择生活环境，选择居住，第一个条件，人和。 这个地方的人非常善良，啊，非常和睦，啊，在虚空法界里面，人和达到至善，这诸佛都赞叹，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上善不是普通的善呐。我们要想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自己也想想，是不是做到了上善？如果做到上善，那就是四十八愿第十八愿讲的十念。一念必定往生净土，如果不是上善，起心动念还是恶念呢？言语造作还是恶行啊？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这样的人念佛，一天念十万声也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古来祖师大德说的。啊，人家讲啊，口念弥陀，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所以无量寿经往生的条件说得很清楚，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啊，叫三辈往生呢，上中下三辈。都是说的八个字相同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八个字就是止于至善。啊，什么是菩提心？菩提心是真正的善心啊。观无量寿经上世尊跟我们讲的菩提心、至诚心、真诚到极处，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啊？要用这个真诚心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决定没有欺骗的，这是真诚啊，决定没有虚伪。啊，身心，身心是真诚心的自受用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立一切相”才是身心。啊，古人有解释：“好德好善。”啊，这是身心啊！啊，什么是德？立一切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是德。什么是善？帮助一切众生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是善。有这个心啊！啊，第三个回向发愿心， 要把你的善心善行落实，落实才是回向，发愿回向啊。没有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也不能往生。啊，往生的条件你只具备了一半，你还缺一半，你怎么能往生啊？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菩提心具足了，就决定有资格往生了。后头为什么还有一项专念？你要不一项专念，我有这个资格，我不想去，那也没办法。啊，所以发菩提心啊，你的条件具足了。一项专念，我愿意去啊。我有条件又愿意去，那当然就往生了嘛。因此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说得好，能不能往生呢，全在信愿之有无。啊，信愿就是菩提心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的条件菩提心呢，品位高下了，那在念佛功夫的前身。啊，他这两句话说得好啊。啊，真正发菩提心的人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依照慈云灌顶法师教给我们生念法就可以了。早晨念生念，灌顶法师教给人的一念是一口气，一口气里面佛号不拘多少，念十口气，这个时间不长啊。晚上在睡觉之前啊，也修十念法，这个人决定往生。符合经典里面的教导，不间断啊，每一天都做，一天不缺，对，一生不间断啊。这个神念法好，时间短啊，你念佛的时候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我教给同修的用的生念法是十句佛号，更简单，更容易受持啊，一天修九次啊，有许许多多同修用这个方法啊，这对于工作繁忙的人不耽误他的工作，效果很殊胜。这都是说明发心重要，唯有发心念佛才能往生。要断我修善，知道什么是恶的根本，什么是善的根本。会修的人从根本修， 根本是心呐、是一个善良的心啊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这是至善。以这个至善的心，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，那叫修一切善。所以，对于不但是动物，连植物都不可以伤害。佛家戒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清净比丘不踏生草，草长得很茂盛，你从它上面经过踏它，你是不仁慈，你没有慈悲心花开得很好，你把它折下来，没有慈悲心所以戒经上告诉我们，走路有路一定要走路，不能够坐在草地上，除非这个地方你必须通过，有没有道路行，这个是有开源如果这个地方有路，你再踏生草，你就破戒了，你就伤了慈悲心了这些微细小小戒，几个人还记得？几个人还能遵守呢？草木尚且爱护，那动物哪有不爱护的道理？我们今天采取素食，这是大善。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可是不是在饮食的时候，有意无意还要伤害一些小动物，还要写一些动物的时候生烦恼，我们立刻要警觉到，这是我们的过失。知道忏悔，知道改过，这样就好好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。